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传统的广播可以收听啊 ，FM982 和 AM927，也可以在易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可以畅所欲言。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错过了这期节目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回看和回听我们这期的节目。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对我们这么一档所谓的职场关怀节目啊，提出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什么样的内容更感兴趣，或者你们想听到哪方面的一些所谓的支招顾问给你们带来的一些真知灼见，都可以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的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挺有意思，在我们话题正式跟大家开放之前，先请出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也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老朋友，来自亮马投资的创始合伙人杨永民。你好，永民。 你好，谢谢。 第二次做客节目了。 对， 今天就完全表现的就是轻车熟路。 今天没那么紧张了。 今天就是从大门到上来就所向披靡，是吧？没有人拦你。一看这哥们儿面熟，来过啊，上个月来过。永民是上一次来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聊的是哪一期的话，什么样的话题吗？ 记得，聊的是 是很专业的。 对 对, 对，上次你看我们两个都互相回忆一下啊，上次聊的话题呢是跟投资相关啊，跟职场的管理相关。 对， 但是这次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就更家长里短一些，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存在，不管你是公司的管理者还是说普通的这个职员，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症状的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拖延症。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职场拖延症。大家如果呢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就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先问大家，你有没有职场拖延症？永民， 有 啊。哎，我真的看不出来，我觉得你总是那种就是风风火火的感觉，你也会有拖延症吗？ 对。 你会分事儿吗？还是就是它基本上成一种常态了？ 我就是那种就不紧不慢的那种，就基本上都是那种 慢性子。 对，没有什么事儿让我特别着急的。 但是你这个我觉得是性格使然，它不是应该就是归类到严格意义上的就是拖延症吗？你就是慢性子吗？ 对。 会误事儿吗？ 有时候会误事。 比如呢？你看我就爱听这轱辘。 比如有时候会误了飞机啊，有可能 啊。真的会误飞机？ 对，我就觉得说早去了就浪费时间了嘛。 所以晚去呢？ 晚去了就有可能就误了。有这种情况存在。 嗯，你怎么可能会觉得早去浪费时间？你像我通常比如说我高铁的时间一般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检票时间是固定的嘛， 嗯， 然后就心里比较有底，就会 做一个时间的一个合理的安排。 嗯， 但是呢，对于飞机这件事情呢，我从来都是走得比较早，我宁可在机场，比如我拿着笔记本，我再去写点东西，或者呢，拿着手机再去看一看。我觉得坐到那个地方，我反而踏实。 嗯， 如果说你让我赶到最后一刻到机场，我觉得我整个人心理节奏就是慌乱的。 对。有很多人是这种，就是会提前规划好啊。 嗯， 我就对这个规划好像没什么感觉。你比如说出去玩也好啊，或者什么样的，我说哎，到了再说吧。 嗯， 还是一般是这种想，不会提前去。 那永明，你介意我的打听一下你的这个私生活吗？ 啊， 是成家了吗？成家了。 小孩十岁。 十岁了。你难道不是九零后吗？小孩十岁了。 对。 那就是你太太会介意你的这种慢性子吗？ 介意啊，就是我们两个相反 啊，他是急性子， 对，他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规划好，如果规划不好的话，是就是很上火很着急的那种。那我就觉得说规划没有意义， 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可能也是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嘛，他都规划好了，我就不用规划了，所以我就越来越就变得就不想规划了。 所以你找我这样的女朋友，你试一试，我估计咱俩十趟航班得误十一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互补的状态。可是在婚姻生活当中是这样，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因为他是你的法定的另一半，他有这样的义务有责任。 嗯。 可是在职场当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领导他没有包容你的这个义务。 对。 所以你的这个拖延症呢，就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困扰。 对对对。 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经历或者体会？ 也有，就有时候呢，就是总之就最后，你比如说要开会了， 嗯 啊，然后呢，我把这个会议主要讲啥什么的，到最后才开始，没有说提前，一般这个就容易出现这种到最后才会交稿的这种情况， 嗯嗯 啊，就是你比如说让你写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也有汇报啊，也有 PPT 啊，什么计划呀、规划呀、年度的规划、月度的规划，这个。什么的，就是总是就是到最后一刻才交。 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 多数的职场人， 对，就是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去做，就出现这种情况。 对，其实我们之前呢看过一个这个调查，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做的一个职场调查，给出了一个数据很明确，就是他们调查结果呢就是很惊人，在我看来啊，你看这个数据是半数拖延症者不拖到最后一秒不会开始动手工作。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好像也有这样的工作状态， 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效率会特别高。 没错，但是我会就是分事儿。我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兴趣主义者，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我个人很感兴趣，我会拿到这个任务或者这个项目，我第一时间就会行动起来，我会给自己很多的这个空间和时间，让我做修整，不断的调整修改。但是呢，如果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真的就会符合这一条，不拖到最后一秒，我不会开始动手，甚至到了最后一秒，我也会动脑筋去想办法怎么应付这个事儿，而不去做这个工作。你觉得你是拖到最后一秒这种人吗？ 这差，有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拖，就觉得说好像还没有必要这么早就把它做好吧。 你这性子可真够慢的。 万一你做好了之后，你要有时间的话，还得再改。就往往到最后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媒体，就是他是专业的做那个汽车相关的，啊，就让我写一个汽车零部件领域的这个投资的这个 文章 机会的这么一个分析。然后呢，其实我也不是说他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我要他的机会在哪里啊，因为我们也在看行业。 你是不是心想明明没有机会？ 对，没有，有，然后再想，哎，就到最后他说该交稿了，哎，开始一二三四把这几个机会哎捋出来，我就觉得说还效率挺高的。 就是给自己足够思考的空间。 对，你慢慢想，不要着急，慢慢想。你这个东西你有着急的时候就容易哎，你写的东西可能就不负责任了，你不是乱想或者什么，哎，他不是那种迫于压力的那种，哎，你慢慢想，到最后反正。要提前写出来也不是不能写出来，就是反正就是好像总感觉好像要到最后一刻写比较 舒服。我理解你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提前写出来，就是你可能到最后交的时候就把这事儿提前做成了，你觉得这个事儿就完成了，你不会给他更多的思考的空间，反而是到最后那一刻你会再回头捋一下你整个思考的这个过程，然后给出一个更精妙的一个分析。 对， 是吧？ 对， 我帮一只打的原厂，你还满意吗，杨总？ 对，这是原厂。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我觉得这个也跟你所处的职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嗯， 就如果我们是做员工的时候，可能这种心态就是从众心态会多一些。 嗯， 反正大家都在拖嘛。 嗯， 我也拖一下，反正这是领导给的任务嘛。 对， 最后交了任务都行。 对， 是吧？我们做职就是下面普通员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多多少少。 是，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也是制作人了。永亮呢也是联合创始人了，那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可能有的事情就不允许再拖延了。 嗯，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角色的变化有没有给你的这个拖延症带来一些好的改变？ 有。 嗯 嗯，你肯定是有些东西啊，就是得提前规划好。 嗯 啊，提前想好。现在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这个你像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规划呀，包括哪些方向啊，怎么去找这个找出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啊。 嗯， 还有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商学院，你总得有你的好的内容啊，好的这个老师啊，好的这种产品啊。哎，这个就整天都在想啊，这个睡觉的时候也都在想，就天天在想。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说，在你做事情之前都要想好的，你要想不好啊，说哎呀到时候再说吧，这就比较麻烦了。 嗯 啊，可能说你的工作人员呀，或者员工啊什么，他可能说哎呀反正我就干活就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嗯，但其实我不喜欢那种你让我干啥我就干，我喜欢那种有开拓性的人。 哦， 开拓性呢其实有时候就跟我认为跟那个拖延症是对冲的，跟相反的。啊，就是需要你主动出击。 嗯 啊，主动的提前去做好相关的这种规划。 嗯嗯， 对，有时候就是倒逼自己去做一些能够提前规划的事，而不是拖延的。 嗯，那你自己是慢性子，然后呢， 对对， 你现在作为一个管理者，你下面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就是明确的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子，就是你分给我的工作，我必须风风火火的第一时间完成，或者我尽早的完成，在你催我之前，我已经把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或者相对成熟的东西呈现给你，这是一类员工。另外一类呢，就是跟你性格非常的匹配。哎，我们提前进入慢生活，我们的工作状态也可以放慢一些脚步，不影响我最后一刻交给你的质量的东西，有质量的东西就可以了。 嗯， 这两类员工，但是他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想起来催他一下，他说还没做好。那这两类员工你会更青睐哪一种？ 我青睐就是你这个快也好慢也好啊。嗯，就是现在生活中有这么一类员工，就是他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啊， 嗯， 他也不跟你沟通，他就到最后给你拿出来一个东西，但是往往到最后，你就说这个拖延症有一个不好的点，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嗯， 就是，哎，你要是很有把握，或者你能力很强，哎，我到最后拿出来了肯定是好的，哎，这就不错。那万一就是说你的能力不足够强， 嗯， 然后呢，你总是最后一刻交稿， 嗯， 好了，我说这个不满意，你想改都已经没有时间了， 嗯， 就只能是这样的，也得推出来。 对， 哎，这就不好了。 嗯， 啊，就所以说就是快也好慢也好，我希望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能够及时的沟通。 嗯， 啊，我就觉得在工作中，就是自身也好，包括别人也好，我认为就是那种特别懂得沟通的人， 嗯， 啊，或者特别勤于沟通的，他可以不懂，但是就是从那种逻辑和理论上来讲，哎，这个经常的沟通， 嗯， 做事情会更有效率。 嗯， 啊，就哎，我做这个事情，哎，最起码你就算你最后一刻交稿，然后你中间也不说，万一交出来一个就不好。 对， 哎，这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 最近我就好几次，我们有一个，我就说，那你不能这么办。 嗯， 你中间你比如说你的思路，你最起码是不是要沟通一下，跟我说一下，这我有， 嗯， 我还是有一点时间的， 嗯， 你说一下。这样的时候不要到最后一刻，我一看你交出来的不行啊， 我没有余地了。 哎，对对对 对， 没有余地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职场拖延症的分为两种。 嗯，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职场，就是这个两类适用于很多的领域。 嗯， 包括我们生活，一类是习惯性拖延症， 嗯， 一类是疾病性拖延症。你听过还有疾病的拖延症吗？我们好像大家之前听到的都是习惯性的。 对， 就是哎呀反正不着急，不到最后一刻，嗯，啊慢慢来。那这种习惯性的其实对工作造成的影响不会特别大，它只是一个坏习惯。 嗯， 我们努力的去把它改掉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疾病性的拖延症还是挺可怕的。就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啊，各位一直播已经2.9万的各位网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从拿到这个任务开始，你就各种焦躁不安，然后它让你很心绪很难平复。你想到这个事儿了，你就抓心挠肝的，就不知道该怎么从何入手，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焦灼的状态，一直把这个事情往后无限的拖延，一直到最后，你呈现出了一个东西，也许是并不尽如人意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明明有心去想把它做好，只是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没有做好准备，它让你整个人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那这个呢，其实上人家是在心理学里面有说法的，就是疾病性拖延症。永亮，你的闪亮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你是在想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吗？ 这个疾病性的我觉得应该还不是。 我觉得你就是习惯，因为慢性子， 对， 你估计就是习惯性的。 对，就是工作上还好，就生活中有些东西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啊，就是包括这个就玩啊、吃啊、穿啊，就是你比如说出去玩，是不是要提前订酒店呀、或者提前订好要去哪玩啊、做一个什么规划呀、我就认为这个是没有一点意义。 那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好太太，就是他把这些，你试着，你真的可以尝试一次，你们俩都不操心这个事儿，你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旅行。那种状态绝对你们两个就是吵架都吵不起来了，就直接扭打起来了。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挺说实话是一个挺要命的状态。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去站出来把这些事情捋好，我们两个都是一个拖延症，或者我们都习惯的把这个事情不到最后一刻去完成的话，是很难做成和做好一件事情的。所以永明，我说你是遇到了一个好太太。 对， 其实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慢性子，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急性子的一个搭档把这件事情去完成。你认同我这个说法吗？ 对，这个非常认同。这个非常认同，就是搭档，我现在搭档就是很有我这个，他这个逻辑性很强。做事情就是 很有条理， 投行出身，就做很多东西，就是我感觉就是我们搭得很好。我说我就负责在外面瞎折腾瞎忽悠。你负责把事情做好。 你忽悠忽悠我们呗，你忽悠更多的投资人来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其实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投资也好，天使投资也好，风险投资也好，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大家在里面不断的洞悉商机的一个过程。我个人是很这个欣赏这样的一类人，就是因为你们作为投资人是需要提前捕捉到市场的信号的。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现在经常在回头想，我当年有这样的机会那样的机会，但是都错过。 这个我也属于慢性子。经常就是这个已经很火了，我还没发现呢。我还觉得就是有一次说我自己经常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所以你的投资人，我特别想有机会采访一下，他是怎么找到你来合伙做这件事情的。你一定有你另外一面非常闪光的地方。那你觉得跟这样的，就是你的投资人相对来说是急脾气，你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作为你个慢性子，你觉得辛苦吗？就跟他在一起会很累吗？ 没有，就别人会很累。 就觉得他总是在赶着别人在做一些事情。 对，就是我们家他就是经常各种提前做这个做那，我说做的有意义吗？我就很烦。对，但是就是这个那个规划好了，确实应该还是有好处。 对，我觉得永明今天状态特别可爱，跟上一次见到完全不一样。因为上一次我们聊的是关于投资管理的这样的职场话题，永明呢整个人显示出来的是特别职业范儿。今天的永明就是我们俩好像就是像很认识了很久的这个老朋友一样，在一起就是唠家常。但其实这个唠家常里面呢，渗透的是不一样人表现出来的对事情的不一样的看法。就是如果我身边，我有时候在想，我现在作为一个制作人，我团队里面的这些小朋友小伙伴，他要如果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他迟迟没有交上来，我会怀疑他的态度，而不是怀疑他的能力。你知道有时候让别人怀疑态度是一件挺可怕的职场信号。 这个确实是， 就是你能力不好我可以调教，对吧？我有这样的自信的话，我盲目自信的话，我可以说我慢慢的带你。但是如果态度的话，我觉得无力改变。 没错，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拖延症会给别人带来这种困扰。永明，你从原来自己做这个公司员工和到现在你做创始人，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这个暗号信号你有没有接收到？ 有，就是这种我之前工作过程中也碰到这种，就是有的人就做事情就雷厉风行，你给他做，你给他安排一个东西，他很快，然后呢很条理很清晰的就给你返回来了。有的你跟他说半天就没有，特别是你像这个投资投行这一块的，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非常一看就是 professional 非常专业的，一个呢就是给你核邮件，都是那种一看怎么也没有按章法，就感觉就是非常不专业，那就是那这种人就是这种非常职业化的，然后呢行动非常迅速的，就是执行能力特别强的人，我就比较喜欢，但另外一种人呢就那个相对来讲就让人感觉到就是工作不积极啊，就你说的非常非常对， 是不是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啊，其实也不一定真是有态度问题， 就是性格使然，他就是 慢，他就那样的那样的，你没办法，那样他自己都着急，他也没办法。 对，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情况，我就突然想到，人家有人说，这个拖延症它其实是分为心理层面的有几种。你看，大家可以这个试着对照一下啊，我们特意为大家总结出来了，你是哪一种的职场拖延症？症状呢有这么几点，就是只想不做。我觉得这个好像多数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就是我到打开电脑那一刻之前，我是不会动手去敲的。这种拖延症普遍存在。对吧？ 对，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只想不做啊，斗志昂扬，但是呢就是落不到实处。另外一个就是懒散。他就总觉得这个工作这件事儿嘛，我只要应付好了就行，这个没必要那么积极的去把这些事情朝一个向好的方向去做。 这个比较严重。 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你是一个公司负责人，是你很难容忍这种情况的。 对， 懒散。 对， 就比如说他上班经常迟到这种的。 你同样是一天，为什么不积极的把这一天过好呢？这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问题。 对，那同样是要坐飞机，为什么不能早点到机场呢？又民。 那你还有其他的事儿呢？这个，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一个每个人的立场和角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执行力差，这个就是领导交给他什么样的工作，他总是一拖再拖，他一直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这些从领导层面，从一个管理层的层面，他都会认为，不管你是只想不做，还是懒散，还是执行力太差。他都会觉得你是态度有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不良的一个职场信号。另外一种就是天天设置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工作流程， 对， 我在不断的调整，比如我今天设了1、2、3、4、5要做这几点，明天睡一觉起来，我要把2、3、4、5、6再调整一下，他完全就是不断的在调整计划这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这各种人都有，肯定是遇到过，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懒散是比较多的。就是反正就觉得说好像无所谓似的，这个就是一种态度，人生态度也是这样的。就又能怎么样呢？ 对。 就是他对自我的追求要求会比较低。哎，特别是现在这种，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是90后啊？ 对啊。 是不是会得罪他们？就是真的是这个很多90后就感觉对自己啊。他不像我就觉得说他没有说我们工作的那时候特别的这种认真，特别希望把一件事情做好啊。虽然说我也有拖延症，但是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无论做任何事情，我就想做这个事情，我就把它做好，肯定是努力的去做好，能力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啊。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到，现在你比如说我们招聘的时候也是一些年轻人，我就感觉他真的是不用心，他觉得无所谓。你要让我不开心，我就不干了。 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对的。 他们觉得现在满处都是机会。 对，我就说，哎呀，我就给你提供那么好，我也培训你啊，给你这天天跟，生怕你这个上火生气走了。他真上火生气走了，他有时候他又没有一点原因就不玩了。 所以你会发脾气吗？你慢性子，永云。你会遇到这样拖延症的员工，你会很生气吗？ 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就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很好的。 如果遇到像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入职的员工，他并没有把这个工作态度表现得很积极， 对， 你会跟他 我一般会讲道理就是那种非常霸道的那种我没有，但是我会跟他讲道理。但是呢，我有时候就会怀疑我自己，跟他讲道理，他会心里认为你是傻逼，跟我讲什么半天，讲什么玩意儿， 循循善诱的这种，他并不领情， 对，他会就是我自己都会怀疑我自己，他会不这么认为我 因为你跟他讲自己都烦了，那讲半天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是啰嗦， 口口婆心的， 哎，对对对， 嗯，就是你觉得你是认认真真为他负责，为工作负责的， 对，人家可能压根就不看， 嗯，所以就是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能在那儿很认真的去跟他讲这些， 嗯， 但是呢对方呢可能满脑子想的都是 only you，啊， 对我希望能碰到那种真的是，就是我就觉得说以后你这个拖延症不拖延症也好，就肯定是那种有责任感的人， 嗯， 有责任感的人工作生活都是要找这样的人， 没错， 啊，就是这样的人以后无论如何都会更有前途的， 没错，就是他会让我，嗯，我特别信奉一句话，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最好的修养， 嗯嗯 嗯， 嗯，对， 就是这个你想我们适用在职场当中它更是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不给身边的伙伴同事，嗯，你的领导去制造麻烦，嗯， 对， 这个就是比你嘴上天天说漂亮话要来得更让别人受益，更容易被感动，然后你更觉得你这个人修养好啊，你的能力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拖延症其实是一个除了心理上面我们是需要去调整啊，或者说去就医， 对，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其实更多的是态度上， 对， 就是我们早一点动手其实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好， 拖延症是可以，是可以一点一点改变的， 嗯， 就用自己的一些工作方式啊，你比如说我记下来我要做什么，哎，强迫自己完成，我完不成我就不睡觉了，我肯定得完成这个事儿， 嗯， 哎，这个是一点， 嗯， 对，这个我觉得是有办法去改掉的， 对， 这个还有就是，嗯，这个可能跟你比如说有些工作我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我愿意，我特别爱参与这个事情，我就会很积极， 嗯， 不爱参与的就可能就相对来讲就没那么积极，你看我每次到这儿来我都提前到。 所以你是打算10:05来吗？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很感恩了。就是永民，因为我特别了解你们做投资的这一行，其实是要不断的去主动出击，在这个纷繁的市场当中，纷杂的市场当中去捕捉各种信号。你们是严格意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因为我光想好了，我不去实施，去落实，执行力差也不行。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直是处于一个高强度、高压力、高节奏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那每一次呢永民能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然后您讲话了就还能提前到我就已经特别感恩了，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再换一个不同角度这个话题，永民能继续用他这种很阳光的很积极的这个状态参与我们的节目。其实呢我刚才就是特别认同永民的一个说法，不管是90后还是80后还是60后，其实我们一定会或多或少碰到自己不喜欢碰的这个东西，就这个项目这个工作不可能都是你擅长的， 嗯， 遇到不擅长的时候要怎么来调整这个状态，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在刻意的拖延， 嗯， 或者你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很在意，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所以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职场拖延症它是有一些心理因素在驱使着， 嗯， 他做这样的事情， 对， 表现出这样的症状。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精彩继续，提醒各位一直播的听众朋友，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的互动内容就是你有职场拖延症吗？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呢还有更多的话想说又不方便在公开的场合聊，大家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一会儿见。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好，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来自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在公众微信有一个非常闪亮而且温暖的名字，叫关爱青年计划。之前呢，在跟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高层啊在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来永民把话筒打开啊，我还说这个你们只关爱青年，有没有想过我们中年也需要关爱。其实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青年广播有一句这个 slogan 说的特别好，就是年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态，是一种状态，它不在乎你的年龄。我们经常说做心理测试嘛， 咱们俩就是年轻的心态， 人家本来就年轻好吗？你看永民，你要这么唠嗑的话，话筒必须关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年轻的心态可能在工作当中也会促使着你把这种所谓的不良的工作习惯改掉。 嗯， 比如说你要心态很年轻，你可能会一直很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工作当中。 嗯， 啊，那就不会有所谓的职场拖延症。 对， 所以呢，人家现在归纳出来的这个职场拖延症呢，有这么几条，就是心理原因。第一个就是不够自信，容易逃避，他就觉得这事儿我可能真的做不好。 嗯， 哇，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知道我应该从何入手。 嗯， 是吧？这是一类。 嗯， 另外一类呢，就是内心消极颓废。 嗯， 这种的情况也比较多。 对， 就是我干嘛呀？我搞这些没有意义。 对， 我把我自己现在手边的事儿完成， 就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 差不多向上转一个气球。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胆儿小，顾虑多。 嗯， 这种情况也很多，就是过于的审慎。 对 啊，总想把周边的情况都了解清楚，然后自己才想，做一个更完美的内容。其实这种心态是积极的，就是他特别想求好。 嗯， 但是反而因为这个求好心切， 嗯， 让自己束手束脚，他没有办法去施展拳脚了。 对，对， 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在投资圈见得多不多。嗯，就是你们投资其实是比较忌讳胆小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吧？ 那看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做早期投资，确实是需要一些这种胆大心细，这个叫什么？这个这活好。 嗯， 对，但是这个 中后期的其实还是需要这种相对冷静的这种。 嗯，所以这种有时候胆小和谨慎它并不是一回事儿。你觉得这两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胆小呢，就是我就觉得说啊，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还是跟这种心理有关系啊。他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个，哎，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老想着这个，就是那种特别这个任何事情就考虑 F 后果是不是难以承担呀、啊 嗯， 或者那想太多事情。 嗯 啊，像这种呢，我就觉得说。从要是做金融的话，这种人可以适合去做债银行啊相关的这种、 哦、 相对来讲这个低 风险 的风险、 嗯 这样的一些去或者去做风控去、 嗯、 对，然后呢这个谨慎我觉得是好的，谨慎我觉得很难说跟胆小相关， 对、所以就之前有一种说法嘛，说这个有的人不认同说谨慎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他们看来这个谨慎其实就是胆小，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在我看来质的区别，就是胆小它后面连的一定是怕事。胆小怕事，他怕就像你说的承担带来的所有的后果。 对对对， 胆小怕事。但是谨慎呢，他是因为想让这个事情求好， 对， 他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想有足够的把握把它做得更好更完美。 对， 所以呢这两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碰到一类那种胆小的，我身边也有一些，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我就说哎呀没必要这样啊，你怕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哈，就是就跟这个我们以前这个共产主义，我你不叫什么来着，你所能丢失的只有锁链。 对， 其实你没必要胆小啊。 没错， 对，就是往前冲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现在特别年轻人还是应该有 冲力、 朝气， 没错， 对，冲击力、攻击力。 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在我看来，它是不允许你有拖延症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就是原来意义上的拿着一个铁饭碗，就是从你上班的第一天、入职的第一天，你本来是欣欣向荣的一颗这个年轻力量，但是呢，你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就要拿着报纸沏一杯茶，来从这个报纸当中获取信息，慢慢的养成一种生活。工作节奏， 对， 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时代了。就是你不管是到国企，是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央企、私企还是民企，你哪怕是你自己来创业都不允许，因为这个社会时代变化太快了。就是我们前两天特别流行一句话，很俗嘛，这时代抛弃你的时候都不会跟你打招呼。对吧，你就跑那么快，人家都可以把你扔到后面，你更何况你拖延症， 对， 是吧？像我身边坐的这位，飞机误了就误了。但是我特别理解有一些年轻人是为了把一些事情做好，才表现出的这个拖延症。但是我个人是不理解那种懈怠的心态， 对对对， 拖延症。因为时不我待，你要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想要立足太难了。 对对，真的是要其实来讲，这个要这个工作状态，要真的是要非常的这种积极的一种心态去做事情。 对，另外呢还有说，人家分析的这个五大心理原因里面还有一点就叫过度自信。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足够的把握，我没必要把我的工作进度提前那么早，我到最后那一刻完成，我交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答卷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在你们这一行里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投资项目过度自信，然后不到开会或者大家开始聊这个项目最后一刻他不拿出他的东西来。 这个也有。我倒不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表现形式啊，倒不是说不到最后不拿出东西来。我就平时生活中属于过度自信型的，人家说这个过度自信等于自卑啊，但我没感觉到自卑啊，我就觉得说我这我还挺好的，哪都好，长得也帅。 可以的，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来给评评理啊，你说上哪说理去？你看这个永民的心态，其实我个人非常理解，因为我也常常觉得，你说我怎么长得就这么没毛病呢？ 对呀、 我估计现在将近30万的热度，马上就会掉粉的。我们可以允许你自吹自擂，不允许你大言不惭。所以永民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就是过度自信是其实来讲，是有很多拖延症，有我感觉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啊。 就过度，其实我就觉得 你反而觉得这种情况， 这个事情我肯定能处理 啊。 你比如说这个不提前干嘛，不提前规划，不提前什么，我就觉得说，到时候肯定能处理。而且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规划，反而更好，出现一件意外还挺好的，对吧？ 所以就是我认为像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你说这五种原因里面最后一种就是过度自信的，导致这种拖延症的，还是挺多的， 这种居多，就是在职场当中会有这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业务能力也非常的这个胸有成竹，所以他觉得我到最后那一刻我拿出来的也比你们这个绞尽脑汁儿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完美。 有时候可以这么说。 我这么给永民这么一注解，永民不敢接这茬了。刚才我刚吹过度自信，你这么来捧这个场，我到底接还是不接？ 这个有点过度自信。 对对，这个是特别的过度自信，这叫自负了。让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品，我昨天晚上工作完，整个工作结束是00:00，就00:00的时候我结束了我全部的工作，关掉电脑，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脑细胞处于极其亢奋的那个状态，是很难睡眠的，然后我就想我看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再看了，我就只能看那些放松的东西，我就点开了看了一个系列小品的精品集。 挺好。 然后有一个小品挺打动我的，就是贾玲曾经就是在今年出的一个小品，他其实讲的是这个人这个运气的问题，职场当中的一个打拼的年轻人运气的问题，但是也是说他们作为创意总监这个最后没有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领导大 boss 觉得很生气，后来人家这个客户来的这个地方了，他说啊，你看我给你准备的这个方案已经准备好了，客户说哎呀，我就想听你们的，你不知道我这之前呀，我听的那几家太没创意了，他给我列了一二三四，结果人家说的这一二三四恰恰就是贾玲他们创意的一二三四，一听这画风不对啊，他就不敢接了。后来他就临时传了一个自己的想法，就脑子里过了一个编了一个故事，他没想到最后反而是这个产品他表达的这个故事打动了这家公司他的客户，最后因为他这边表现不好被那家公司辞退了之后，人家另外他客户那一方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其实呢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自信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职场经历也好，要表现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在这方面确实有不一样过人的天分，你不然让你马上去编那么一个完美的文案你也编不出来。 对， 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自信才能促成你可不可以允许你犯这样的拖延症。 对，这个其实这种艺高人胆大这种类型的，其实我还应该还不是。 你怎么突然谦虚了，我都不认识你了呢。 应该是很多人都不是，就是这个肯定还是能够最好能提前准备好或者什么样的。 对， 但是有些事情我就觉得说叫什么抓大放小。我记得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我特别喜欢，我后来又看了几次，就是那个黄仁宇写的那个万历十五年。 对 他那个大历史观就是叫什么细节你可以编，但是这个叫什么大的框架就看远不顾近。 没错， 我就认为啊，就是确实是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这有些小事儿就不用太那个什么，但大事上还是要准备好，工作什么还是要认真负责的。 没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我更喜欢看野史。我觉得这野史里面它坊间的东西它是堆砌出来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它更真实，有血有肉。 对， 因为它就像你说的一个大的框架，历史的这个洪流，我们的时间节点，历史背景，它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那里面它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坊间的野史，让这个人或者这个时代更丰满更立体。 对，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适用于我们职场今天聊的拖延症，就是如果你在大的这个工作能力上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在你的这个所谓的能拖延的范围内，你到最后一刻你也可以交出一个完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瑕不掩瑜的。所以不必去在意那些细节啊，只要把事情做好。 对， 可是又有几人能承担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就包括现在我，让我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想我自己的话，我都没有这样的自信。我觉得我对任何事情，就哪怕是在我非常擅长的广播领域，我都那么从容吗？其实未必见得。 对， 因为现在新生的力量，你知道我有时候在听广播或者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年轻主播的时候，我说天哪，当年的我有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视野，或者有没有他这样的敢说敢为的这么一个行动力，我是不敢 去在这方面表现的过度自信，因为我怕一不小心被各种后辈拍在沙滩上。所以你其实要时时的保持一种紧张的状态，但是呢要在某一方面足够的自信，才允许你有这样的拖延的所谓的小小的情节。 是是， 对， 对。 你知道你刚才说这个，我想到这个达芬奇，这个其实他是特别典型的。你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这个网络上搜一下达芬奇的这个蒙娜丽莎。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用了3年还是4年的时间才画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最后的晚餐也是用了3-4年的时间，就是他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那么为世人称道的这么一个天才的画家，他留下来的这个传世的作品也就20几幅，就很多人不可思议的，人家有的画家恨不得半上午甚至一个小时画出来一幅画，他就是很严重的拖延症，就是直到他这个快过世之后，还有压到手上有几个都没给人家交，没有画完。所以后来我记得就是他有一句特别经典的一个名言，就是我原文我记不住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有哪些事情到底应该先做，有哪些事情可以先完成。他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拖延症，但是因为他是天才，不影响他成为大师。可是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所以你觉得就是永民，就是如果你给我们青年朋友一些这个建议的话，就是在哪一方面你觉得是可以有一些拖延的，就是哪一方面的工作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拖延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工作过程中很多事情就最好都不要拖延，就是工作上职场上就是能够完成的最好就是能够提前的这个完成。那至于说拖延来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丰富多彩一点嘛，就是你偶尔出现一些意外还是可以的，就是生活中我认为倒是没有必要特别的就是1234567八把它给弄得特别顺，对吧，我往前一看我的路径都已经特别整齐了，就这样走，这样也挺无聊的。 对， 我生活中倒是可以有一些拖延症的，但是工作中呢，我认为你的人生，一个人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的，我感觉哈，所以说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东西还是要把它给做好的，所以最好就不要有拖延症，如果有想办法把它给改变一下，对，我也在改变。你像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就是老是迟到，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有时候安排的事情多，有时候即便安排的事情不多，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办公室，我要去见个人，我在办公室，我也非要等着快到那个点儿了我再出发。我不是提前出发，我老是这样，就是这种习惯就不好。我有时候我就把自己练就叫我叫 Mr. Always Late， 总是迟到。对，但是呢，就是你就再一点点修正自己吧，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看这我每次见他都迟到，是不是不好啊？就再改，现在一点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迟到了。 所以这个迟到，我觉得也是一个拖延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对，我感觉应该是其实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确实是你比如说堵车呀，或者是你这个一天安排了太多的人，那中间就缓不过来了，因为特别北京的交通什么的，那有时候呢就是就我老婆经常说我，你这都干嘛呀，就非要弄那么长时间，有时候可能说就是都是废话，或者是见一个人没必要见那么长时间呢，就是这个有时候就没有那么雷厉风行啊，你比如说， 但是好多的机会都是在聊天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带着那么强的功利心坐下来就是1234跟人家聊，对方也需要有个心理接纳的过程嘛。所以我个人是很欣赏那种我们就是用唠家常的方式把我们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去把它做好。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人情动物，就是我们不可能坐下来就谈那么功利的事情。我倒是这点我是个人赞成你的。 那就太好了。我就做事情基本上计划性相对比较弱，就没有太多的计划性，就是有计划有的时候也没法按计划来，就是这样的。特别是你跟人见面啊，或者因为我的工作大部分就是见他，就这样。然后呢，你这一个 如果拖延了，就会影响到下一个进度。 对，但是呢，我倒是认识一些，你像香港啊或者是什么的，国外的有一些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对， 我就掐着这个点儿到时间了， 下一个。 没错。 哎，人家就也很坦然，那我就坦然不了。哎， 就是在华尔街经常就西装革履的， 对， 然后那皮鞋锃亮的，就在不停的在奔波，袖子撸着看着表在奔波。 对，我以前也西装革履，这都好几年没穿西装了啊，太难受了， 太费事了，是吧？ 对，费劲啊。 所以我是理解你说的这种状态，但是呢，我们再回头想一下，这种迟到就是个人的这种拖延症，然后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迟到。迟到会给所有人一种很尴尬的心理不适感， 嗯， 就让自己很尴尬， 对， 其实让对方也很尴尬， 对。 那他的这个尴尬里面就有另外一层因素，就是他会觉得你会不会对我们这个项目不够重视， 嗯， 啊，就是又涉及到你的态度问题，或者对我不够尊重。 对， 这个我觉得如果在职场当中，或者说是和你的客户见面的时候，各位青年朋友，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特别用心的一个忠告。就是你可以去拖延任何事情，但是迟到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拖延，容易影响别人对你的判断， 对， 对吧？ 不靠谱。 永明还是很靠谱的，作为投资人，因为我听说你们亮马投资前两天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完成了，是吗？ 啊，对，那是我们这个一个负责美元的一个合伙人，他做了一个项目，还挺那个啥， 取得了一个好的结果，嗯， 对。 其实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有一些不可控的原因，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如果导致的迟到或者拖延症，像昨天，北京基本上路面的状况就是多数路面的平均时速是20迈。 嗯， 因为是新一轮的限号开始， 嗯， 4和9限号， 嗯， 然后我昨天也来直播也迟到了，这是对我来说很难释怀的一件事情。结果我晚上看了一个新闻之后，我心里好受多了，说网友在1号线上碰到了王健林，跟着两个随身的这个秘书，说呢就是因为昨天堵车，王健林没有办法，这个迫不得已换乘了地铁，这是昨天整个的一个交通状况。但是这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我们经常出现这种状况会让别人很不舒服。 对，但是你看王健林，就是我估计很多人不一定呢，迟到就迟到，我就坐车，我也不愿意坐地铁， 反正大家都堵车嘛。 嗯，对， 首富就是首富，不管他 我也经常坐地铁， 对，他是这个英雄迟暮了还是这个正在风头，但是每个人成功一定会有他的道理。 没错， 嗯，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细想，早一点完成肯定会比你拖延症不管你是一个习惯性的还是一个症状性的疾病性的，早完成一定会比晚完成好。 嗯， 你知道我前两天就是回老家去办了一些事情，早上6点家人就叫我起床， 嗯， 然后这一上午你会发现，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会发现做完了4件事情。 嗯， 你如果换照平常的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不可能的。 对， 上午做一件事情就不错了。 没错， 所以就是你早行动一点，把这个拖延症在某一刻摒除掉，你可以做完很多事情的。 对对，是这样。 嗯， 对， 刚才我们的小编呢让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他们给准备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永明也可以看一下，这是职场拖延症产生哪些后果，4大名著的拖延症。 嗯 啊，这个讲法挺好玩，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不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西游记里面的最经典的拖延症就是哈哈 哈不急啊，等这个明天捉了那猴子和这唐僧一并吃了，结果们这个妖精们每次都吃不到唐僧肉，就是老往明天推。 对， 水浒传的拖延症就是哥哥不急，且喝了这杯水酒再上路不迟，结果就是众多英雄好汉都栽倒在这一碗酒上面。 对， 另外就是三国演义啊，就是张飞大战曹军的时候，曹军虽然他们阵脚移动，但是迟迟的都不开战，这是这个历史名著大家都知道一个细节，张飞着急了，你到底是战还是不战啊，一会儿又来一会儿又退的。 嗯， 后来这个喊声未绝，曹操身边的这个夏侯杰惊的是肝胆碎裂啊，就是立刻从马上就摔下来了。 嗯， 所以就是因为他的拖延症导致的人家对方急脾气，人家先攻为下。 对， 最后就是《红楼梦》的，就是贾政来信说3个月后进京，宝玉听说老爸要回来了，那还在这个他到处悠哉悠哉的玩，丫鬟就急了，就袭人就急了，就是宝玉被催得烦了，说从明天起每天要写100个字啊，就是总是在往后拖。 嗯， 其实呢这些都是网友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4大名著当中的拖延症。但是呢名著是可以戏谑的，因为它毕竟是名著。就像我们说的达芬奇可 以拖延症。 对 啊，王家卫可以为了更精品的这个作品他去拖延症，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凡夫俗子，我们不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往后推。 没错。 那永明，如果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请你来给大家支招，你会总结给大家支哪些招呢？ 支招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多东西啊，它可以用这种程序化的东西去解决的。啊，就你比如说像这个拖延症也好啊，包括就是像你比如说像拖延症，有的是这种自卑心理呀，或者说不愿意沟通的心理呀，或者是就是很多这种心理。那这个东西呢，可以用我们就是在工作中你强迫自己完成一些规定的这种动作，去拒绝去缓解这个拖延症的，对吧？你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把它记好，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对吧？我在什么时间之内完成这个事情？哎，就是一点点强迫自己完成这个规定动作，时间长了，其实拖延症是一种习惯，你养成了拖延的习惯。如果说你养成了不拖延的习惯，养成了一种任何事情我在第一时间完成的习惯， 对， 这个对自己来说就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没错， 对。那如果说你要养成这个拖延习惯的时候，让你去做一件事，你如果说你不拖延，对你来说是一种很难受的事情，我感觉拖延是很正常的，很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 对， 自己感觉很 easy。但是如果说让你就是，任何事情做的规划有理有据，有规划有时间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反而自己就是感觉到非常的这种 舒坦。 对，就是你把这种就是 节奏和习惯改变了、 这个就会把这拖延症一点点就给治理好了。 没错， 这个就是需要一种在平时的工作过程中需要一些程序化的动作。 没错， 使得自己去修订， 就是可以在自己的小日程表上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对对对， 从小事做起。 对，其实很多拖延症都是没有说是就肯定是改变不了的，这是很容易改变的。 对，就是从小的习惯 对对对 做起啊。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怎么样摆脱拖延症啊。这是也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职场有高招给各位支的招。第一个就是不要给自己心理上太长的时间，我觉得我两年或者三年来完成一篇论文不要这么长的时间，你就把这个时间限定到一个月或者三个月，就心理上不要给自己太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确立目标获取动力，我就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目标如果达不成，我等于这个计划就失败。 对， 这个是需要给你自己的动力，这个动力就促使你任何事情都不会再拖延。 对， 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方面，像刚才永民说到的，比如说列一些小的目标啊，完成一项我们就划掉一项。还有就是像消除干扰，关掉音乐，关掉电视啊，把一切可能会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东西都给它屏蔽掉，专心的去做你的工作，想做的这件事情。 对， 最后就是互相监督，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克服你的这个拖延症。比如说我办了健身卡，我一直没有去，拖延症， 这有很多这种人， 朋友互相监督啊，我们一块儿去做健身，那很多事情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好的习惯。 对， 所以就是多尝试几次，提前完成，从小事做起，拖延症改变起来很容易。 是 认同吗，永民？ 非常认同。 还来不 来 来谢谢永民，有机会再来，因为永民是新疆人啊，我特别想看你在现场给我们秀一段新疆的歌舞我们两个可以 PK 一下动博这首歌曲张学友很经典的老歌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啊，希望 这就拖延症 了没错，我们再次请永民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等到花儿都谢了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